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正在直播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上个礼拜呢，对于新闻界来说，也许最大的新闻来自于广电总局啊，那是在6月18号，广电总局现在应该改名字叫做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是、这个、 下发了一个通报，特别长的名字、通报里就说到，要求呢各新闻单位对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进行集中的检查清理，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把好新闻采访关，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的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就是后面这两句禁止什么什么禁止什么什么，在发文的当天微博上是立刻炸开了锅。我记得当天我就看到头条新闻，这应该是新浪自己运营的一个新闻的微博账号了，当时的这个评论数量已经是接近上万条。可是呢， 这个、被简称为两禁， 没错。可是呢，在过了一天啊，19号的时候，广电总局的党组书记蒋建国就开始出来接受了中国新闻出版的门户网站叫做阅读，这个阅读中国的专访。他就说呢，18号公布的这项8起新闻敲诈典型案例被误读为广电总局不允许批评性的报道。他说这是误读，因为确实根据这份新华社，我们看到新华社的这份通稿说，所谓的这个两禁的新闻出来呢，它同时配发着就是另外8起关于有偿新闻，就关于所谓的记者当中的败类吧，就是有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也是在这个公报当中是表达了怎么样处理的这样一个办法。那随即引发的争议就在于这两禁。后来蒋建国就说呢，其实这个呢是凸显正在治理新闻敲诈，就推进所谓的双打。什么双打呢？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和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的假记者这个行动的决心。说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联想，尤其是不能误读。那目前呢，中国可以说是坚决的保护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权益，也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但是呢，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澄清的报道出来之后哈，很多的媒体人的反应又跟之前的有一定程度的反抗对抗性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大家会觉得其实现在的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哈，让大家是更加强化了现在就对于整个的舆论环境也好，和对于大家从事新闻媒体工作遇到的困难、遇到的危险、遇到的挑战也好，是强化了这样一种既有的印象。很多人甚至认为我即使看到了这样一份文件，我也并不会感到特别的意外。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听到是两位前媒体人和现在的生意人徐大内先生自己自称为他已经不做媒体人好几天了，他说他现在是生意人。我们是他的这个徐大内小报和媒体札记的忠实的读者，那他现在也是徐大内.com 的出品人。等会儿我们也听听他对于这个事件是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分析。但是总之，如果是寻迹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份文件的出台它并不是孤立的。如果跟之前就包括罗昌平在微博上他讲到，他通报当中所谓的双跨的禁令，其实呢是始于2005年4月份中办就发布的一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那根据这样一系列的文件和我们在微博上在微信上公开看到的一系列动作，联想起来看的话，这样一份文件的出台让看到的人其实并不会感到的意外。 跨行业和跨领域，也就是他所说的双跨。什么叫禁止记者跨行业跨领域？就是我是财经记者，我就不能去报道今天的一个突发新闻，那边有传单了，我们就不能去。 对，你就专跑财经好了。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跑白宫的，就美国跑白宫新闻的，就不能去跑人家的这里一场火灾或者是杀人案件，都不可以。 所以你从这个 有点搞笑， 对，从非常直观的理解来说，你都能够感觉到中间的一些荒谬之处。 我觉得那个李承鹏他讲的那句话还挺搞笑的，他就说这是一个病句，是批评，如果批评都需要领导恩准的话，就不叫批评，叫撒娇。那下命令这个组织应该改名叫撒娇测试中心。有点这个意思哈。 哎，那确实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很多的媒体人在中间吐槽，但是吐槽归吐槽，有些专业的点评和他们到底能够反映出不管是现在环境也好，还是大家心态方面也好，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本来是期待有变化，一直没有变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等一下呢再听到两位，这个刚才预告了两位前媒体人和现媒体人的一些评论。我们去一下广告吧，稍后回来马上来听他们的理解。好，欢迎回到三 D 华新闻，正在直播，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好，针对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看到外界有非常多的争议，但是有很多分析认为呢，这份通报在6月18号广电总局的这份通报呢，至少从文字表述上来说呢，是没有特别让人意外的地方，可以说是年年都有啊，大家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啊。甚至会认为在治理地方记者站的乱象方面有他打击的必要性。这当然我们看到跟广电总局发布的这份文件一起让大家知晓的是有8起典型的违法违规的案件。那其中 说了是违法违规，不是应该从法律的层面上去规定它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疑问。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违法违规的哈。那这个榜上的最为赫赫有名的就是南方日报的一个记者，这名记者他叫做胡亚柱，他在2011年6月和8月份就伙同啊，这个用词是伙同法治网的广东频道刘维安几个人一起收受这个某企业的钱物，一共是31.5万元人民币。两个人呢还伙同他人以报道负面新闻相要挟，多次索取他人钱物，一共是17.8万元。那么目前的案件是正在进入这个法院的审理阶段，而且呢这般单单不只是这一起的案件，一共是有8起案件。那么在这8起案件的这个通报之后呢，也是同时强调了那在出现这样一些案件之后要怎么样去解决，并且是在这份文件当中最后还是欢迎群众一起来监督举报，还是公布了举报的电话。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宋时南先生，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时评人，他曾经也是有5年的这个纸媒的工作经验，在报社工作5年，来听听他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一看到这个新闻他是并不感到意外。 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有点被放大，他一直都是如此，只不过他现在可能要强调一下，他发文把他政治确也再强调一下，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不准跨地区采访，以前不准跨省这个批评，我觉得意思不大，把他放大好像是又出了一些什么新招。他这2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这一次大家的反应有一点过激吧，就如果说 以前没有公开嘛，也不算过激，他以前就是说他基本上用的是内部教化，他现在公开发文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在网上更多金叉的其实是非媒体人，媒体人没有几个金叉的，他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儿。只不过一直大家假装接受这个现状，就把这种新闻审查或者是这种新闻管制就自己知道，但是没有公开说。现在他这个成文件的这样发下来，弄得很没面子。然后也媒体以外的人呢，他自己也不是很熟悉，所以他就会以为有这个，也以为是出了新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我觉得意义不大。 就是媒体圈一直都是已经接受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他要入这个行当，他就必须先呗。他就必须接受这个规则呗，他媒体人自己是很清楚这些新闻管制，当然他们也会很生气，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他们也接受了。 要进入中国媒体，你就得接受新闻管制，这个都不装模作样，都知道这个。反而是这个外界的人士，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会做惊诧状，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或者太过分了，或者绝对在高压了，一直都是高压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低压，一直他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你看到一点奇怪的感觉都没有？ 不奇怪，我觉得并不奇怪。 但是你不会想，就为什么他在现在这个时候来下这么一个文？那是说明环境有新的变化吧？ 你一定要说环境有变化，我倒也没有觉得有好大的变化。可能只是习上来之后对媒体更强势了吧。以前呢，大家还有一点点，说不上相敬如宾，就还是有宾主之谊。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直接就是管制与非管制的，以前还有点温情脉脉的面纱，现在彻底被撕破了吧，可能就是有这点变化。实质上面并不是说现在比以前糟多少，或者有了什么更恶劣的变化，一直都很恶劣，一直都很糟糕。只是呢，现在这个习上台之后，他的这个决心，他亮剑嘛，他亮剑，因为一个是男儿，他四面出击，他就态度更强势。实质没有变，我觉得只是态度更强势。你可以商量，或者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破了，可以商量的余地也更小了，大概就是这样。就外界惊诧呢，可能是觉得又有什么新的大动作，这不是新的大动作，这是一直都有的，不准跨省这个舆论批评，然后要做批评报道，必须要这个经过部门这个通过。但是有一点，他强调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和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崛起，他可能在强调一下这个纪律，因为前面有这个罗昌平、刘湖等，他可能在强调一下，就是说你记者是职务行为的，你的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言论也会被视为是你的职务行为，那么也得归我们国家管，也是归中宣部啊、广电总局啊、国新办这些管起来。他大概有这样一个考量，就是如果一定要说新的变化的话，现在这个媒体人已成为这个网络中意见领袖的重要的一环，大量的使用微博、微信、博客发表观点，甚至是披露资讯，那么他可能也是针对这个来的，针对这个来的。 但是我看到蒋建国他在19号出来说的时候，又讲他其实这个目的是为了打击假媒体、假记者，还有敲诈勒索。这个打击有偿新闻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能依靠 理由的 执法？ 这个我觉得他分析的有偏，主要是针对这个记者在网上乱说乱动，所以他就说他专门中心好像我记得这文件提到了。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发表言论也是要干嘛干嘛的，要报批嘛干嘛的，如果是涉及到这个职务或者舆论批评，他含了网络的，你仔细看一看那个文件，或者那个新闻。这个蒋建国是这个版署的副局长，他说是因为目前查处的新闻敲诈勒索有部分失职报道，这是他的官方解释。我觉得不靠谱的。 为什么呢？ 觉得不靠谱。对，他这个解释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认为是对这个新闻的只有这种干涉嘛，所以他就赶快说是来清理门户，是这个针对这个敲诈勒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禁止记者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其实跟敲诈勒索在原文中间根本没有这个直接的关联，对吧？所以说记者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就一定会敲诈勒索呢？这没有逻辑关系的。要敲诈勒索，那么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他触犯刑法就触犯刑法，如果是触犯你相关的这个管理条例就触犯管理条例，该吊销证或者该抓就抓。也用不着你出一个禁止他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啊，而且还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在未经单位同意批评报道，而且好像是特别强调了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发言和利用网络实名举报这些东西，他都谈了。所以我感觉他主要是这个这儿要求对记者站网站这个等等，我觉得主要是对这个记者现在成为一个自媒体时代一个传播节点的一个这个重新的把这个权利收回来吧。其实如果你完全是单位行为、公职行为，一定会报社或电视台批准的。这个哪有不经批准就跑去调查的嘛，实施开展的嘛。这个不可能的，它主要指的是网站网络。 我仔细琢磨了，越看越明白了。因为你想一想，若是电视台或者报纸的可能吗？我以前在报社工作过五年，我不可能你记者不报选题，你就偷偷摸摸去做一个批评报道，然后拿回来邦当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电视台播出，或者你们电台，他都要报选题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未经本单位同意的情况下面私自开展批评报道，一定指的是网络。 但是网络也会有审查的呀，你说在微博微信上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发得出去的， 但是网络它的审查它就没有这个规格管理厉害呀。这个是一个网格化维稳的方式啊，你每个记者都有婆家，对吧？那么我有单位的打招呼弄你的饭碗，你网络审查只能靠小秘书，小秘书摸不清楚你实名举报或者你的批评报道哪个是敏感的哪个不敏感的，如果突然去揭发一个贪官或者一个包二来，小兵拿不准的，他只在上面打招呼。但是如果是由单位来把关，那么必须要报备单位，单位就代替中宣或者代替广电总局在行使的这个自我审查或者行使的这个新闻审查的力量。而且他是贴身事后，每一个这个新闻工作者都会被镶嵌在他单位这个网格中间。如果是网络的这个管制，他是泛泛的，而且小秘书是不专业的，而且他们是事后的，他就是还得有通知宣传禁令。那有些没有宣传经历的已经闹开了，像当年的这个罗昌平和刘虎的实名举报，就在后面有经历，但是网络一旦发酵就已经闹开了。而现在呢，他跟你的这个职务挂上钩，你就是算是在网上发，如果你没有经过单位同意，那么可能你想饭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很多记者可能就会三思而行。 对于自媒体人，他们管得着吗？就是我已经脱离单位了，我自己一盘东西。 没有单位的他管不着，没有单位的还是只有依靠网络管制，就依靠现在的这个网站的这个小秘书呗。没有单位的他管不着，没有单位的他只能通过这个网络管制或者事后的这个追查追查乃至逮捕。现在不是有这个寻衅滋罪了吗？是有这个诽谤这个网络诽谤罪了吗？这些都有。那主要如果对非单位，他这个主要真的有单位的，而且有单位的这个就是说职业的新闻人跟这个普通意义上面意见领袖有个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提供事实或者准事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够提供观点啊、分析啊。这个他不是最怕的，他还是怕你爆料，他怕你炒作事实。他炒作嘛，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发布事实，他会用你恶意炒作，而且负面新闻什么乱七八糟的，新闻怎么可能有正面负面之说嘛？中国很奇特的，正面新闻、负面新闻。他这个就是要把职业新闻人掌握了这个事实资讯的层面的这个传播能力的这帮一线领袖给管起来。因为他觉得观点他可以通过过滤值啊，和现在这种警告之后已经这个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他现在就是要对这种突发式的，然后这个瞬间这个形成这个热点的这种爆料式的这种调查类的这个记者，爆料型的这个记者和网络的结合，他把它掐断，或者至少是把它管起来。也纳入他这个传统的常规的这个新闻管制的这个网络中间去。他实际上是打了这个算盘。因为电视台和报纸实际上已经管制的这个他们非常得心应手的，基本上出不了乱子。他现在主要重心还是在打掉职业媒体人和网络的这个结合上面，用这个方式。 但是打击的这个效果呢，你觉得他有可能打击得了吗？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效果，尤其对这个一些比较活跃的这个调查记者，那么如果跟单位不合，单位上面管理压力就会增加，比如说报社老总是电视台的老总，如果单位里面有几个这样的这个刺儿头，他也比较麻烦，那么他也可能会谈话，有些如果是谈的妥当，互相给点空间，可能就算了抹过去，如果双方矛盾大，可能还会有陆陆续续的，还会说不定会有一些这个记者的离开。他这个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利用这个现代的这个信息工具网络来这个发布自己掌握到的事实或者观点，那是天赋权利和这个自由，而且肯定是这个一个大趋势，它是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各个电视台啊报社就跟记者打招呼，你不要在网上乱说乱动了，这样一票否决，说不定还会真会有一两个钻枪口的。但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不利用这个传播工具啊，尤其是传媒人，他怎么可能这样子经济得了呢？这个风声一过，或者就这以后还是会有， 我觉得他不可能完全管起来。 嗯， 这种是违背大潮的嘛。 哎，但是他中间他算不算抓住一个就您说的这些刺儿头的一些七寸，因为他毕竟还是要属于这个体制里面 有饭碗嘛，就抓住你有饭碗啊。你要想得东，你要想，你就不可能名利接收，你要得名，或者你要实践你的良知和勇气，那你就得把这个饭碗他视为是党国管着的，那你可能冒着丢饭碗的这个勇气， 嗯， 或者危险，他确实就是这样管的。反正你要在我这里面干，你就得听我的。你要是乱说乱动，然后你还在我这里拿着钱，对不起，我就把你轰出去。他大概就这种思维，对高校、对媒体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 但是也看到一些自媒体人，可能在真的是自媒体人，已经是脱离任何单位和体制之内，他们遇到的这个管制，在我看来好像也不少，因为你可能面临的生存危险更加的急迫，因为如果稍有不慎，他把你整个公众号给端了。 没错没错，他们主要是面临封号，一旦封号就白瞎了。 嗯， 那么自己的这个粉丝或者像罗瑞穗这已经投资方的，他都没法交代。所以呢，像这种自媒体现在自我审查还是很严厉的，就是会规避风险。而且像微信号，特别是这个今年大概是五月，突然轰一声关了很多微信号，然后又大部分放出来， 嗯， 但也是给一个正式，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自媒体自己弄， 嗯， 这个国家权力是无缘福建的，你自媒体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人民群众举报你发布危险信息就给你干掉了。 嗯， 大部分微信号账号被消掉都说是群众举报。当然反正，但是我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嗯， 就是说你有管制，但是也仍然就会有变化。他要想彻底让网络变成死水一潭是做不到，但是呢他可以这个见火灭火，就是他觉得哪一种平台活跃了危险了，他集中整治一下。但是后来新的平台又起来了，像比如说在09年到11年之间的新浪微博很活跃，他当时可能管理手段或者这个意识没跟上，那大家从12年开始强化，13年是集中整顿，那么微博现在有一点点下去的势头， 嗯， 但是微信又冒出来了，现在开始搞微信，但下一个说不定新的一个什么媒介又出来了， 嗯， 因为人长了嘴就要说话的，长脑袋就要思考的，一定会有这个平台和媒介。今年三月份， 嗯， 我讲到过，我说微信肯定会被整顿， 嗯， 那是肯定的，用什么方式，而甚至是微信群，甚至是你的这个朋友圈， 嗯， 都有可能会倾诉，而且他一定也会有一些典型例子。当然他是看，当然现在呢，对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力度不会太大，毕竟是半封闭的，他觉得影响不会太大。 嗯， 但是实际上现在对微信群和公共微信的这个管制的这力度是很大的。 嗯， 微信群经常都会有被点散的，然后这个微信公共账号的话，那么经常都是会面临被消耗，或者是这个警告的，或者是停你一两天运营的这个处分。 嗯， 而且据说这个微信公共号的这个管理尺度，那么甚至有时候比微博的尺度还要紧。 嗯，这个我倒没感觉，你有这感觉吗？ 我指的是公共账号， 嗯， 就是说你有几千上万个粉丝的。 嗯嗯嗯， 我们自己没关系，他对微信朋友圈目前暂时还是比较松的， 是 敏感词好像也不多，然后也没我从来也没被删过贴。 嗯， 因为他觉得你是小圈子。 嗯， 但是他如果以后觉得这种小圈子会酝酿成沙龙性质的， 嗯， 或者导致这种观念水位的上升，我觉得恐怕还是会有一些敏感词的设置， 嗯， 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法规，甚至是也会像打这个大 V 一样。 好，这是宋世南先生，我可以说他是一家之言哈。那当然他是从他的一个立场和他的经验出发，就目前的判断，感觉上是他觉得这一系列动作是连贯的，但是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我比较倾向于就认同这样的一个分析。光看这份通报的话，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的逻辑连贯的可以跳到这么多的这个所谓打压的联想，因为你光看到他前面讲了八个案例，就是包括河南工人日报啊、健康导报啊，还有之前的这个南方日报啊，就这些媒体记者的话，他们确实是 存在着，尤其是在记者站方面是存在非常大的硬伤。那现在新闻出版这个广电行政部门给他们的处分就是吊销新闻记者证，并且是列入不良从业记录，来限制他们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如果是对于正在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人，你会有一种可能会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这些人你可以说是行业里面绝对是不受欢迎， 但是就是 老鼠屎败类。 对，但是这些事件跟现在的一个新规定出台啊，虽然呢他也说不是新规定了，这样的出台感觉有点是头痛医脚的感觉。 为什么 怎么不是对症下药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像这种比如说受贿啊，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报道啊，这些已经是违法的一些行为了，就是完全是在这个规定之外的，已经上升到一个法律层面了。 但是他现在说是说这个依法吊销新闻记者证哈，而且呢他根据这个通报下面就很长一大段篇幅讲完这八个案例，接着才说以上新闻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违法违规问题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于是呢是号令大家要全面的开展自查自纠，围绕着防止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依法依规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对记者站啊、网站啊、经营部门、采编部门进行集中的检查清理，要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的问题。就到这里为止，我觉得这个逻辑都是非常连贯的，因为你前面是树立非常反面的典型，接下来是重申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一定要坚决杜绝。可是下面这一段就会让从事媒体的人员会感到非常的不爽。他讲的要进一步把好人员准入关，禁止聘用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担任记者站的负责人，这段还 OK。 紧接着说把好新闻采访官，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要把好报道的审核官，禁止记者站和新闻记者私自设立网站、网站地方频道、专版专刊、内参等刊发批评报道。好，就这几句也许就是刚才宋世南引起他的这个联想和揣测和分析的这几个刺激点。 你说这个批评报道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词。什么叫批评报道？它就是假设这个事实它是假设这个事实是正确的，它才叫批评报道。那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啊，你只有真实和不真实两方面，没有什么批评和表扬这个两方面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条案它出来的时候， 我们 禁止批评报道呢， 非常纯粹的理解就是你只要是得罪相关的这个利益当事人、相关的企业，甚至相关的部门，那你都可以理解为啊，在中国它就是一个批评性的报道。但其实你发现啊，就整个的舆论的也不能说是反向，但至少是这几天的走向呢，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拜最后新华社这个通稿标题所赐。因为其实你光看这篇文章，它这整份通稿的话，它有足足两页纸，但是它给的标题啊，最后你在微博推荐的标题，它是直接就是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你不用看内容，你只要光挑出这三句，你任何做记者的一定会非常容易引发误解。当然你再细想一步哈，你说记者的采访报道它当然是一种公职行为，我是受聘于某个电视台、某个报社、某个杂志社，我才可以从事我目前的这个工作嘛，我当然不可能是私自的。如果真的是私自，那他一定是把公器当成私器用了。这个如果是违规违法，必须按法律法规来依法惩处，这个没得说。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后面讲到的禁止设立网站地方频道，我觉得他就快把微信直接是写在这一份的通报里面了， 禁止在朋友圈乱发。 对，可能就是这些的措辞让你非常容易有联想，说这是不是针对于网络传播方面，尤其是现在自媒体，它即使它没有说完全是脱离体制还是在某一个报社或者某一个杂志社里面任职，但是它有自己运营的一些公众号也好啊，微博账号也好，他会发布一些让某一些人会非常担心和害怕的资料啊，怕会引起一些某些人控制不了的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些到这里为止，这样的联想你就会看到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好，我们三 D 化新闻再稍微的休息一会儿，等会呢请到徐大内先生，也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媒体札记和这个徐大内小报的出品人 生意人， 没错，他自己说是生意人，不要叫他媒体人。好，徐老板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刚才宋时南的联想成立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就会是直接受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风气和趋势也好的威胁的人，听听他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徐大内先生的看法，因为他每天都在进行着这个舆情的研究。那等一会儿也想听听他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在舆情方面有什么样的前后对比的他自己的观察。 从我个人的感觉，说实话不是特别意外，因为我觉得他的用词，包括他的，如果了解一些背景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常态化的一个重申吧。 嗯， 他的包括他的措辞，包括他的针对性，我觉得不会特别出乎意料。 嗯，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发这样一个文？ 因为他里面直接谈到了一个是记者站嘛，因为他的首先用词就是记者站嘛。那记者站，如果你知道最近的发生的一些，包括南方日报，包括这个跟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有关的一些事情，那很容易理解嘛，就是因为他的措辞中一上来就是直接说明是针对记者站比较多一些嘛，所以有这么个背景的话，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甚至我也认为它有很大的必要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就是打击有偿新闻，清除一些 对 行业里面的败类， 对，尤其是记者站这个领域内，的确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嗯， 那它的里面当然包括它的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未经不能够私自批评未经单位许可，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从字眼上来看，这个其实也是应该的呀。 嗯， 因为你一个记者，你去从事公开的报道，你当然应该经过你的供职单位的允许了。而且事实上，你如果能够登出报道，你肯定经过他们允许啊，否则你怎么能登得出来呢？ 嗯， 对对对。 哎，但是有人就解读这个文件说，它是针对网络传播的定点的一个震慑，因为其他的媒体已经是在所谓的管控之下，但是网络方面现在看到方兴未艾，很多自媒体人他们是掌握了有利的新闻事实，可能观点他并不怕，怕就怕在爆料。 是有我觉得这个担心也是很有现实的这个考量的嘛。那么的确是，就是就像他所讲到的，如果说他里面有潜台词的话，也就是指你这个，你可能通过正式媒体的发表，那当然你是一定是经过这个你的单位同意的，经过你的新闻机构同意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以一个，你是以职务行为获得了某些信源，然后因为你无法公开发表，你通过一些个人的社交媒体的微信啊微博去传播，那这个的确是现在面对的一个，也其实也不是很新了，过去几年已经有一两年的这种一个历史了。那么可能会有后面的一手吧，但我相信仅仅从这一个本身的这一个规定来讲，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针对性。但是这一整个的对社交媒体，包括对个人微信号的这样一些管理，不管是从腾讯还是从监管层，都已经有更加明确的一些公开的一些文件嘛。 嗯，那这份文件哈，对于您是正在运营微信公众号的人士来说，有没有一些影响？ 我觉得仅仅回到这一份来讲，对我来说影响，对我首先就是我自己，因为不是做纯粹的报道型的，可能是评论型比较多一些，那直接的影响我感觉从这本身这一份来讲影响不大。 嗯， 但是如果你回到整个的在对社交媒体的一些管理，包括一些监管方面的措施来讲，还是会有一些从整体上来讲，已经过了一开始可能如果我们称它为草莽时期的话，那现在的确是进入到一个加强管理的一个时期。 嗯，所以您在推送文章的时候肯定会经过所谓自我审查的阶段。 我觉得这个分成就是从我只能讲我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觉，就是 从自我审查的角度来讲，在没有这个规定之前，我也会做自我审查。 嗯 啊，所以并到目前为止我当然这个可能跟每个人所面临情况不一样，每个人所专攻的领域不一样，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并没有因为这包括这一份文件以及包括这近期的一系列的东西来说有非常明显的自我的加强自我审查。 嗯， 哎，那这个文件出台之后，您对于它今后执行的这个效力方面又是怎么看？因为我看过您在微博上也写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是批评涉嫌敲诈，其实应该是号召严格执法，而不是限制批评性报道。如果是正当，为什么不能私自报道？ 是嗯嗯，这个从我自己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规定可能在执行上会碰到一些执行不下去或者说没有有效执行的情况。 嗯， 因为类似于记者站，那么到底是哪一些机构的记者站更加，比如说一个打个比方说一个新京报的特派记者，南方都市报的特派记者，可能他的威力也没有那么大，恰恰是一些可能是背后有一些帽子的啊，有一些头衔的， 嗯， 那可能他就是所谓的狐假虎威也好，那他才可以去行使某些行业类似于某些行业协会办的一些报纸啊，那才可以去行使，比如说去敲诈一个煤矿啊，或者敲诈一个矿难，敲诈一个安全事故啊。 嗯。 那么这种可能更多，而这个在这些背后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盘枝错节的一些利益关系，所以它的处罚可能包括它的管理不一定是这个文件就能够解决得了的，也不一定是这个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嗯。我再想问一下，就是您在每天推媒体诈欺的时候，尤其关注这单事情的时候，舆情的前后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就从之前大家看到这份文件到最后相关的领导出来说这其实是误读，中间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还是有，就是一开始嘛，当然就是说一些媒体人包括一些可能过去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些挫折感或者打压感的一些媒体人，他自然会有敏感的反应，说实话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我认为可能对更多的是一些我们称他为民间的意见领袖也好，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也是一种怎么说法，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啦。那他其实不一定特别了解行业内部的一些具体的管理的一些措辞的延续性，他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如果说的严重一点，有可能是一些大惊小怪，或者说是一些过分的担忧的情况。那么再后来随着一些可能大家渐渐的有些人会告诉你 OK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东西以后，那大家可能会渐渐的舒缓一下情绪。那我觉得他是会有这个过程的。当然最后那当然那个国家新闻广电总局出来一个说是误读，你也可以看到，因为这个误读当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一开始新华社在发稿子的时候，他那个标题就取在了这个或者说提要就取在了那个两个点上嘛，跨行业跨区域的监督报道以及这个私人的批评报道，那其他整个的含义它还包括其他嘛。 对， 那就是说这个当中可能是一开始在我们说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的时候可能就是强调了某一方面，导致大家可能以为这个就是对着他来的，那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所谓的误读，或者是对重点的把握情况不一样。 好，刚才听到的是徐达内的一个评价。其实我们比较一下徐达内和宋时南两位的观点哈，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样一个通报，其实我觉得不能够用文件这两个字来表述，应该是用通报更为的准确。那在通报发布之后呢，大家有一种抵触性的情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可能对于很多不是这个行业的人或者没有从事前线报道人来说，它的刺激性更为的大。如果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是接触到很多的一些禁令啊，也不能说禁令，正是找至少说是一些提醒的人吧，应该不会觉得非常的意外， 莞尔一笑，哎，又来了， 哎，反倒是对于这个执行啊，两位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都是觉得这个执行的前景不是非常的看好。在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量实在是非常多，而且刚才徐大内讲到一点，他就是说很多的所谓的假记者，尤其是在记者站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这个记者头上戴的帽子。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 他刚才举例子说《新京报》嘛，再比如跟一个《人民日报》的，你在中央电视台的跟这样的一个记者，你一起去下到比较基层的地方，或者一些有一些利害关系的企业去进行所谓的批评性、揭露性、调查性的报道，你们受到的待遇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后者，大家会当作是从京城来了一个官儿， 嗯， 但是如果是前者的话，可能是真的觉得你是来找事儿的， 对， 反倒会觉得后者你尽管是中央级别的，可能会想我有办法可以摆平你，但是前面有一种所谓的新闻的理想啊，或者什么光环啊、勇气啊之类的比较抽象的、高大上的词语笼罩着话，反倒会让让人有一种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制服你的感觉。 这个也应该是中国的新闻业从以前发展到现在有一个转变、 嗯、 你像以前在你比如说随便在北京的街头进行一些采访的时候，大家不会特别的抗拒、 嗯、 但是你现在发现如果记者拿着麦克风跑到村子里面去、 嗯、 或者跑到一些村委的办公室里面去，他们是非常非常抗拒的。以前会觉得啊，这是一种荣耀，有记者来了、 嗯、 但是现在觉得记者是接他们的丑接他们的短的、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而且中间的这个应有的一些制度，比如说你是你比如说你在那儿调查啊，之前进行一个申报啊，或者之后进行一个联络啊，我相信在国外其实它有很清楚的一套程序的、 嗯、 在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里面有一集，里面两个平民他们在这个因为跟副总统之间有一些交情啊，然后就突然一次在门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记者拍他们，然后因为他们是社会比较底层的嘛，那个年轻人他就拿出自己的枪说，你们为什么要拍我，你们凭什么拍我，他们说美国宪法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那些记者就这样讲。 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时候记者跟这个被采访者对象之间他们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很模糊的、 嗯、 而且这个关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嗯、 那我们现在出来一些比如说像禁止什么什么禁止跨行业之类的这样子一些条文出台，难道记者再去采访别人的时候，你这个村委办部就告诉我说，哎，你不是财经记者吗，你干嘛跑来采访我这儿的污水事件啊，你不能采访、 哎、 我觉得这就很可笑了。 没错，那尽管说大家对于这个效力哈是觉得不是非常乐观，可是呢他真正是几句话白纸黑字的写在那份通报里面，你将来是真的要遇上类似的事情，他还是可以拿来唬唬人的。哎，倒是呢我看到这份通报里面有一项也非常值得大家注意哈，就是说一个是管你的用人，一个是管你的报道，还有一个是管你的经营。因为确实现在听说过很多的媒体他会把一些经营方面的任务是直接下放到你生产内容的这些普通的记者编辑身上的 比较多的， 所以中间它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寻租的区域、嗯、你很有可能你借助手上的报道的权利再加上你身上所肩负这种经营的压力，你就会有这种主动去生产一些甚至去要挟一些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最后你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内容生产链上进行报道和客观的一些作品。但实际上现在很多的一些记者站和行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现象，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潜规则、 嗯、 因为在内地记者这个这份工作它很大一部分程度的收入来自灰色收入，比如说一些软性的广告、 嗯、 那为什么要内地的 PR 公司是干嘛的、 嗯、 它就是给你筹办一场软性的广告让你来采访，然后给你一个红包，这个记者拿完通稿就可以走了、 嗯、 那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占据他们可能工作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我也确实听说一些实习生哈，就是刚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纠结，就哎，完了，我今天收到一个红包，我不知道是我该自己拿呢，还是应该上交呢，还是应该给我的老师呢，还是就怎么着了？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是领导觉得你还不错，因为你知道实习生是没有钱的， 嗯、 他觉得你不错就派你去，他知道这个活是有红包的。 哎，所以应该是交给实习老师是比较靠谱的， 是 吧？ 他就是给你让你拿这个钱， 就应该自己收着， 是没钱的嘛。 啊、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哈，我们说起来故事非常多，那也的确是有些令人挺气愤，甚至是沮丧的一些情况。刚才讲到一些案例，如果发生在香港是居然不会出现的，你绝少能够听到真的是在采访过程当中会被塞红包啊，你会被要求，在香港应该有一个话语叫做醒狗上稿，你就是收受利益为先的、 那应 该会去联合公署喝茶吧。但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它其实就是成为公关的另外一部分、嗯、确实你如果真的是发现这样的，可能联署就会来请你喝咖啡了。好，我们再稍微休息。那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情况之后哈，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解决？有人就有个建议，为什么不通过立法？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也好和政府也好，尤其是地方政府啊，他们对于记者的感觉非常的复杂，有的甚至把他们当成了瘟神。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如果是有一些顶着一些大光环，或者他也搞不清你来路和底细的记者真的来了，而你恰恰又身上是有一些不好的新闻，他又想要去挖掘和报道的话，有的人就会说，我就干脆给他点钱，我就花个几万几十万，这个瘟神送走就完了，防火防盗防记者，我打的就是记者。其实这样的愤怒啊，很多时候就是来源于现在很多记者行业非常的混乱，管理也是相当的混乱，有人甚至把记者形容成简直就跟强盗一样，这个确实实情，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过类似的新闻。所以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有这么多的乱象，为什么不考虑说不是用行政法规红头文件的手法来处理这些吊销这些记者不良分子的记者证，而是真正用法律的手段去从严来治理呢？其实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你不管是江平教授也好，还是现在很多学界非常年轻的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学者也好，他们都在有过类似的呼吁，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在中国是依然没有真正推动这个新闻法的立法进程。很多人都会大声疾呼说，媒体是每个人政治社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新闻会让它活在法律之外？这确实是很让人费解啊，中间很多的原因大家可以再去细细的查找，在查找过程当中，这些原因也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和遇到困难的一些轨迹，这个东西也是一定层面上可以折射出这几十年中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两禁未必是一个坏事情，它这样的一个条例出来，这样的一个条文出来，大家其实在批评的角度大家看到其实是更多的。而且现在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我觉得很多东西你是不可以挡的。我记得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期，也是关于记者跟现在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吗？讲到新闻发言人的一些培训之类的。 对对对。 那现在其实发现这些关系正在转变，无论你心里是有多么的对立，现在你发现这个记者跟新闻部门跟这些政府之间的一个关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了，不仅仅是狗仔队跟明星之间的一种互相躲藏。那我觉得在未来还是有希望，自媒体只要这个相对的一个独立，还是能够行使他的一些舆论的监督方面的责任。 是，就跟刚才宋世南说的，只要有张嘴你就会想说话，只要有个脑子你就不会停止思考。那不管你对于这样一份文件做什么样的联想也好，它最终是怎么样执行，那对于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当中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会是一个挑战。谢谢收听。